他们一共买了137张选票，有5块的、10块的、20的、30的、50的都有。 你这是诬陷啊！ 我诬陷？那天你买大花碗的选票，还有咱们村的老弱病残，他们全买了。 金福，这事儿你干过？ 快滚！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。 我还没告你呢，你反倒到哪一旁？不信你问大伙 他妈的血口喷人，找死啊！ 快滚！哥们，你挨打了， 不信你赶紧打！ 你那100多张选票可起了大作用了，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？ 谁告你个诬陷罪？我饶死你！ 我跟你拼了！ 别打了！ 这就是民主。 Thank you.

官上，大国君胡说八道，没招人信。老村长屈尊让为乡女送礼， 全力分两 两江月底拥拥， 断肠书上为我不要，凭着实力自己争，他送女儿我不要，凭着诚意自己争，是否不为争权柄，不争私利和虚荣，争的是人的尊严，君主先生争的是一颗真心纯洁的爱情。 明天咱们竞选会上见。 好，明天见。 爷爷，走，跟我回家。 我不回去。 你敢再跟他来往，我打断你腿。

小情歌。 王苏盘客欢迎亲妃迎宾。 走 走上前，有手遮拦， 遮住了梁淑薇，淑薇哪一见？ 我也脸来相公，喜提心 我谈我做你 也花园， 倘若